贤宣，洋人也，以左使己是河东守。魏将军卿使买马河东，见宣无害，言上，征为旧城。官事办，少迁至御史及中丞，使至主府偃及淮南反御，所以微闻身底，杀者甚众，称为感觉仪。朔费朔起为御史及中丞者，即20岁。王温书为中尉，而宣为左内史。其至米言，是小大皆观其手，自部署县明草宝物，官吏令成福德善尧，痛以重法绳之，居官数年，一切为小治办。然独宣以小治大，能自行之，难以为经。终废为右扶风，左怒其立诚信，信王藏上林中。宣使梅令将立足，拦入上林中残室门，宫廷格杀信，射中院门。宣下吏为大逆当族，自杀，而杜周任用。是时，郡守卫诸侯相2000石，欲为智者，大抵尽孝王温书等，而吏民一清犯法，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冕、百正，除有段中、杜少，其有徐伯、燕赵之间有监卢、范主之属。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攻城邑，取库兵，是死罪。妇孺郡守都尉杀2000石，为袭告县促聚时，小群以百数，掠虏乡里者不可胜数。于是上十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使都之，由弗能进，乃使光禄大夫范坤、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，以绣衣持节、虎符发兵以兴击，斩首大部，获至10000余级，即以法诸通行印寺，作相连郡，甚者数千人。数岁，乃颇得其渠帅。散族失亡，复聚党祖山川，往往而群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陈命法，曰：群盗岂不发掘？发掘而俘捕蛮贫者，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其后小吏未诛，虽有道弗敢发，恐不能得，作客雷府，府一使不言，故盗贼尽多，上下相为逆，以避文法焉。